这样的甜美。突然听说小童在台湾的消息，我想起从前的一切，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？也许那位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的弟弟，我的妹妹，你们又再度流下同样的眼泪。感觉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，多么盼望你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一面美。不抱声和通宵线为我唱完这微凉的心在寻找一种永远。 多年前，作为高中生的黄舒骏看了陆桥先生的《未央歌》，很有感慨。多年之后，终于实现了梦想，他也演唱了《未央歌》。感情当中，因为投入，自然会很用力哦。其实对付用力最妙的办法常常是不用力。有一阵儿呢，我躺在摇椅当中晒太阳做各种冥想，突然想到我的前男友们就笑了，各种门类啊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都不太喜欢我说话的内容啊，就不 care 嘛，这是他们的共性。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任由张牙舞爪、义正言辞，他们都能够波澜不惊、面无表情，反倒无声胜有声啊！咱们呢就特别喜欢那一瞥，在我们义愤填膺的当下，给我们果断按下静音模式的不甩眼神。当然了，要以拥入怀中的大气拥抱和果断的吻来结束啊！所以有一句话说：跟女人不要论道，只要谈情。这首歌来自蔡健雅，《空白格》。 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。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。 分享。